又将最终走进你的世界。一起来听到全世界谁倾听你。 一盏灯，一座城，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生的我都活过。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。一盏灯，一座城，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生的始终没说，不曾叫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生的我都活过。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，全世界谁倾听你？一朵一朵，一首一首的曾经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生的爱都活过。我始终没说，不曾叫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生的我都活过。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胡彦斌《山丘》。 说不定我一生真的一念侥幸汇成河，然后我俩各自一端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但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忽视的所求就持续久着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虽然你白了头。